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朱永吉26号发表了谈话。他说，近来的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根据朝鲜民族一致的志向和要求，拆除分裂的壁障，为祖国统一铺平康庄大道的不灭的纲领性指针，是对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揭开自主统一新时代的原则性当前问题做出全面解答的光明正大的统一方案。我国工人阶级将一贯坚持那集中反映全体同胞的意志和要求，以通过实践证明其生命力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一致动员起来，开辟统一的前进道路，并将同南方的劳动群众等各阶层同胞团结一致，从各方面实现连带联合，从而在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实现联邦制方式统一的斗争中，尽到民族先锋长子的重大使命和作用。他表示期待和坚信，南朝鲜的工人等劳动群众会根据一项同北方工人阶级齐心协力来主导同胞的统一运动，贡献于改善北南关系的良好潜力和经验，在改善北南关系和谱写祖国统一运动新篇章的斗争中，尽到自己在时代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责任和作用。